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秘书局局长袁东银22号发表了谈话。他在谈话中指出，正如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历史性的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所精辟阐明的，在实现祖国自主统一方面，当今时期的迫切问题是从根本上改善北南关系。为此，北方和南方要通过对话和协商来消除彼此间的不幸和对抗，大胆地走上关系改善的道路。北方和南方要遵循卓绝伟人的崇高意志，在各领域积极发展不同级别的对话和协商，来消除彼此间的误解和不幸，一同寻求旨在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共同繁荣的出路。当前要尽早举行北南军事当局之间的对话与协商，北方和南方要采取实质性措施，来从军事分界线和西海热点地区开始减少军事紧张和冲突危险，随着军事信赖氛围的打造，扩大其范围。北方和南方无论形势怎样变化，环境怎样变化，都要尊重和履行统一祖国三项原则和北南共同宣言等在民族和世界面前所承诺的历史性协议。他强调，南朝鲜当局和所有政治人都要深切地领会，卓绝伟人要根据全民族的要求和利益去改善北南关系，早日实现自主统一的崇高意志，在自主、和平、民族大团结旗帜的指引下，积极配合全民族旨在拆除分裂的壁障，打开祖国统一康庄大道的潮流。